让我保护你，让我们都愿意相信爱。爱一个人不要远离，现在我回到爱你，不再欺骗我自己说爱你。 人格分裂一样，爱与不爱纠缠，我需要答案，需要你的温暖。是我放不下，忘不掉，想不开，才有逃避面对。可是看不见，听不见，想不到，还是被寂寞包围，我很疲惫。诚实面对自己，原来我早就爱上了你， 越想要否定，越折磨自己，无法自拔，陷下去。你微笑眼睛异常美丽，牵动我的全世界，为了你蝴蝶降临。诚实面对，不在乎世界流言蜚语，让我拥抱你，让我保护你，让我们 是。